说风流，投缘就是好兄弟，今夜与你喝个够。酒千杯少，哪怕老板要我走。 啊，管我嘛事儿啊！ 好朋友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只恨时光太匆忙。 八龙歌曲 曲木桥， 那太阳一亮又一双，日夜更替紧相随， 紧相随，相会相映如我俩。无双比你最了，日月哪能同天照，日夜更替紧相随， 紧相随， 还不如学星星一双双，还不如学星星一双双。